或短信发送1-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卫计委信息中心刘晨，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的情况。刘晨你好。 你好。 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最新一期的健康大讲堂好吗？ 好。首先是北京安定医院，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在安定医院多功能厅，由老年精神科张塞纳主管胡师带来的关于老年抑郁症的讲座。然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周六上午9点到12点，由呼吸科张平济医师带来的慢性气喘都是哮喘吗的讲座，和张兵主任带来的哮喘控制不良的原因分析，地点是在新街口院区的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然后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是周六上午8点半到10点半，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集会厅，由主治医师徐婷、王丹丹带来的抢救在身边的日常急救公益讲座，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门诊楼3层耳鼻喉头颈外科大厅，有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尹海金、李欣带来的眩晕面瘫疾病健康大讲堂。因为9月13号到19号是2015年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所以各医院也安排了相应的义诊活动。首先是北京中医院与北京中医医院顺医院联合开展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顺义中医院王宏院长将率领15个专科的33位专家为广大辖区百姓提供义诊服务，具体安排可以上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查看。然后是北京胸科医院义诊，从13号到19号的每天下午1点到4点，在院内开展义诊活动。19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为结合内科门诊义诊时间，所有义诊科室无论普通号、专家号，都将在正常额定数量内免收挂号费。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好的，谢谢刘晨的介绍，谢谢。 好的，再见。 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 九月二十号啊，也就是本周日是全国爱牙日，所以我们健康北京节目呢也是特别策划了相关的主题内容，跟大家聊聊日常的口腔保健工作。那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不是受到了牙齿健康的困扰？那日常的口腔的保健啊，您平时又是怎么做的？里面是不是有些做的有错误的地方，做的不合适的地方？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季锦，请他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日常口腔保健的话题。欢迎季大夫，您好。 哎，大家好，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也跟季老师在探讨了一些生活当中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误区。比如说，大家都说啊，我们日常一天刷两次牙，早晚啊各一次，甚至有的人中午可能还会吃过东西以后还会再处理一下口腔。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哈是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大家就特别困惑。说我每天刷两到三次牙到底有没有作用啊？是刷牙不管用呢，还是他刷的方法不正确呢？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吧。 好吧，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很多病人到了临床上来以后，然后一看，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是牙周炎啊，或者是有很多的龋齿，或者叫蛀牙吧，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呀，你这个出有这样这样的问题，然后病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说实际上我每天都刷牙，每天刷两次，然后有的时候我还用什么盐水在漱口，等等吧，甚至有的人说一天要刷五六次牙，就这样。 说我没怠慢他呀。 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刷牙肯定是正确的，就是说必须是要刷牙的，这是必须要确明确的哈， 就是最基本的得做到。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说有现在，因为以前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人从来都不去刷牙，这是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知道要刷牙以后，那么还应该知道就是怎么去刷牙，如何正确的去刷牙，然后能够有效的来清洁。我经常就会跟病人说，实际上你虽然在刷，但是你刷牙的效率太低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刷牙，但是呢，有些地方实际上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去清洁到的。 有些地方， 对对对，比如说像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啊，或者说是有些人牙齿比较拥挤，排列不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些地方他就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刷牙去把它清洁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当然首先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比如说用一些牙线啊，或者是牙间隙刷呀，来清洁，来加强这种清洁。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定期去看牙医，一定要定期去看牙医， 就即使你的牙齿没问题。 对，就是实际上口腔问题，从现在来看，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要把那些不太好的像细菌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要提前把它清洁干净，清洁掉，然后不要等到它出了问题以后，然后才想到去看医生。经常就是说口腔这个问题，包括有窟窿啊，我们叫有龋齿，有蛀牙，包括像我们看的什么牙周炎、牙齿松动啦、牙龈萎缩啦，就是这些问题一旦发生了，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就是以预防为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去看牙医，而是应该定期的，比如说每隔半年或者是一年就要上医生那里去检查。然后可能你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医生可能会检查到，可能有一些你看不到的那些小的龋齿啊，或者说你认为哪个地方还挺干净的，但医生去检查发现在牙缝里头还有牙石，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大家往往的观点和做法就是，平时很少去看牙医啊，就是根本想不起来。然后牙齿有问题了，也是能拖则拖， 对， 一直到比如牙痛了，或者实在忍不了了，才愿意选择去看牙医。 对对对。 但其实就像季老师说的，这已经有点晚了，应该是以预防为主 的。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越早去看，比如就包括像补牙这种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窟窿，一个洞，然后医生稍微给你磨一磨牙，然后就可以填上。然后包括像我们看牙周炎，那可能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口腔当中脏东西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帮你清洁干净，然后它就可以 基本上就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嗯， 那么你所花费的时间，就治疗的时间成本，还有就是你的费用什么这些，相对来说也会低一些。 是， 一旦你一个大窟窿了，然后你要去做根管治疗，就是要去治牙根，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治过哈，很疼的，然后很痛苦，然后还要做牙冠这些。那成本就会很高，一下你可能就会花很多的钱，包括牙周病也是，你已经很重的牙周炎了，那你可能就除了洗牙以外，你可能还要打麻药去做龈下的那种深刮，甚至还要去做手术，你要来很多次。 我听着已经开始发怵了，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要早来。 哎，所以根本的就是说，我们牙齿、口腔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是以预防为主， 对， 要从娃娃抓起。 对对对。 而且说到日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刷牙，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刷的牙是刷了，但是这个方法不对。 对， 比如刚才金老师提到的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您知道是哪儿吗？大家首先得知道这个位置，而且刷牙的这个时间长短，包括刷的是不是仔细，有的人可能就糊弄事儿。我们家小朋友3岁多，每次刷牙之前都说我要开始刷牙喽，一定要刷够时间哟，不许偷懒哟。其实小孩子都知道刷牙要认认真真的啊，不能偷懒。但是我们说日常刷牙，包括刚才季老师说到牙线，那都属于加强辅助型的。但是从最根本的，比如这牙刷的选择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特别晕乎，不知道该怎么选。 包括牙刷，还有很多人会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牙膏啊等等啊，都会问这些问题。牙刷呢是这样啊，我们那个现在基本上提倡的就是，用一个小头的软毛的保健牙刷。 小头、软毛、保健牙刷。 对对对，就是这三点。然后先说那个头要小啊，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得用儿童牙刷。就是 成人也可以 用。对对对对，就是他要根据他自己的口腔的那个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头要小一些，尤其是已经有了牙周炎的那些病人，我们更会建议他用小头的。因为他头小以后他会比较灵活，他可以进到就是最后那颗牙啊，可以刷到最后那颗牙，然后最后那个面有可能也会刷得到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毛要软一些，不要用太硬的那种牙，就是太硬的那种刷毛。过硬的刷毛呢，它有可能会导致牙齿的过度的磨损，还有就是有可能会刺激牙龈萎缩。会增加牙龈的这种刺激。至于什么叫保健牙刷，那么保健牙刷呢，现在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正规厂家出产的这种牙刷的话，它的刷毛的每一根那个纤维前面尖端那个位置是经过处理的。那我们叫磨毛，或者它现在你在市场上可能会看到它像做成很细很细的那种，像细丝，我们又叫银丝型的那种，都可以，就是它尖端经过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就是清洁的这个效率，同时呢还可以少损伤到软组织和硬组织。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三点，就是小头、软毛的保健牙刷。 所以大家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牙刷当中去挑选的时候，记住这三个关键词。 对对对。 但是还有现在很多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哈，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会选择电动牙刷。电动牙刷比如放电池的也好，充电的也好，很多大品牌都有这种电动牙刷。我也用过，我觉得它那个力道比我们手去刷的时候力道大很多。 对对对。 是，你就觉得震的牙都有点疼。 对对。 所以就这个电动牙刷可不可以选，然后比如选的时候又注意什么？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孩子可不可以？这给我们再解释一下。 好，我们现在也是会遇到很多，然后我们就去看到国内，因为我没有看到就是类似的这种相关的文献去报道哈，但是国外他们现在做了很多，就是看手动牙刷和电动牙刷之间的这个区别。但总体来说呢，他认为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厂商，他推出来的这种电动牙刷，他认为它的清洁效率还是要高于这个手动的这种牙刷的。当然就是说在选择电动牙刷的时候，它的那个刷头也是有要求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头要小，然后它那个刷毛要经过处理，而且呢它的毛应该软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也比较提倡用电动牙刷，为什么？就是因为电动牙刷尤其是一些比较高的品质的那些电动牙刷，它是有时间控制的，就是它会控制到比如说2分钟或者是3分钟它才会停，它就会控制你这个刷牙的时间， 就是你想偷懒都不行。 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经常就是我们去问病人你刷了几分钟啊，他说我刷了2分钟，但是事实上他很少有人真的是说能够 就是说能够刷够两分钟到三分钟， 就是、他感觉两分钟，但其实只过了半分钟。 对，实际上一般的人是刷的半分钟到一分钟，普通的大众一般都是刷够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不够的。因此呢，就是说电动牙刷在这一点上它可能会好一些。同时呢，就是也提倡孩子用电动牙刷， 但我觉得力道那么大了，老觉得孩子的牙特脆弱，会不会给他震坏了之类的？ 那个应该是 不 会 的。 对，他只要是。它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认证啊什么的，就是它在品质上有保证的话，它一般是不会的。而且因为它就是不会再用让你去用手啊这样去刷的话，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方便。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很酷啊， 很好玩， 对，非常好玩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提高他的这个刷牙的这种兴趣。是吧？因为有些小孩特别不愿意刷牙，觉得很烦。这样的话，你用这个的话，他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像在玩游戏一样就刷牙。 对、 哎，说到孩子的这个刷牙，其实现在也很多爸爸妈妈特别揪心。比如说有些父母自己的牙齿不太好，也是饱受困扰，所以就想从孩子那儿。补回来啊，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这个孩子多大开始可以给他刷牙？是开始长牙才能刷吗？还是说这个长牙之前就得处理了？ 长牙之前就得处理。这宝宝刚生下来，然后回到家以后，然后你作为父母的话就应该特别关心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生长还有发育的这个情况。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长牙之前，你就应该定期的，比如说他喝完奶以后，每天吧，至少应该用有一次可以用那种干净的比较清洁的这种纱布啊，蘸一些清水，然后帮助他来清洁口腔。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到半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萌出了，有一些牙齿就是又像下前牙、上前牙，慢慢的就开始萌出。那么在牙齿萌出以后，然后也可以用这种，现在市场上有这种啊，就是带刷毛的那种指套，可以放到这个孩子的嘴里面去，然后也是用清水，然后去帮助他来清洁。大概到了。半岁左右，半岁，然后再往后的陆陆续续的长到七八颗牙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用那个牙刷来帮助他清洁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自己不会，那可能家长就应该拿那个牙刷帮助他来清洁。至于要不要用牙膏的话，现在最好还是在三岁之前的话，还是推荐要是用那些可以吞咽的那种牙膏， 市面上有， 不含氟的那种可以吞咽的那种牙膏。然后如果他没有学会就是吞，就是往外吐的话，那你可以让他在刷完牙的时候可以多帮他，让他多喝喝水，这样的话可以去稀释那个牙膏的那个成分。总而言之吧，就是说你要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这个刷牙的这个习惯。然后你刷牙的时候可以让他跟着你，然后 两人对着镜子一起， 对啊，就是啊，孩子很愿意那个去学习嘛，去模仿 是 吧？如果家长做得很好的话，孩子可能也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没错，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是小朋友的榜样哈，所以要想让孩子有很好的刷牙习惯，成人首先得有这样的刷牙习惯。您别刷了半分钟跑了，让孩子在这刷两分钟，这不太可能哈。其实说到这个牙齿保健的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口腔健康，尤其是牙齿健康。是越来越关注了啊，包括从刚才说到的牙刷选择哈，不管是这个软毛细毛还是说电动牙刷，再到我们刚才说的牙线啊等等的辅助的一些加强工具，还有市面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一些咱们所谓的可以让牙齿变漂亮美白的叫洁牙素啊，还有刚才其实季老师也提到的漱口水啊，那像这些产品对牙齿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能代替我们的日常刷牙吗？ 原则上应该是不能代替的，因为刷牙，我们刷牙的目的是为了清洁牙齿表面的那个我们叫牙菌斑，它就是细菌，然后它像一层膜一样的粘在这个牙齿的表面，或者是牙龈的这个表面，这种东西它实际上附着的是非常的牢固的。单纯的依靠漱口啊，包括像什么洁牙素啊这些东西，单纯的依靠这些是没有，包括还有像冲牙器啊，就是市场上我知道现在也卖很多，卖的比较好的这种冲牙器，它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把这个牙菌斑清除干净。 这个冲牙器的它的写的这个功效也是说为了清洁牙齿是吧？ 对，它有的还就是把它起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水牙线。 水牙线 对，水牙线，因为它压力很高嘛，它是那种特别细的那种水柱。 它可以，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东那个一种工具吧。 嗯。 但是你想让它替代刷牙，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刷牙，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清洁牙菌斑。 嗯。 那只有通过这种机器的这种摩擦，可能到目前为止是认为有效的清除牙菌斑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办法。 嗯。 至于像美白的产品呢？怎么说呢，它一般或多或少的它会里头会添加一些化学的一些物质，然后它起到一种漂白的一种效果。但是都不会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持久的，就是说你用过一段时间以后达到了你想要的这种目的，然后可能过如果你不用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 会反复， 它就还是会反复啊，就是这个色素还会再重新再沉积过来。原则上我们是觉得，如果要不是说对美观上要求那么高的话，我们不太建议病人就是长期的去应用这种美白的这种产品。包括像漱口水，尤其是那些含有抗生素的那些漱口水，我们也不建议病人长期用。因为漱口水里这种抗生素，它有可能会引起口腔当中的这种菌群失调。我指的是长期应用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牙龈肿得特别厉害，又出血，或者说是化脓啊，包括我们给病人做完治疗或者做完手术以后， 偶尔用用。 对对对，我们会建议病人，比如说用一两个星期啊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长期的依靠漱口水来清洁，我们就不建议这样了，因为本身口腔就是一个有细菌的环境，它之所以生病，是因为这个细菌我们叫菌群失调了，那些不好的细菌多了，那些好的细菌变少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你一味的多用抗生素的话，那把好的细菌也杀掉了，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了。 是，就跟我们的肠胃一样，我们说其实也是一个菌群， 对对对， 它得自己有调节能力， 对对对 啊，你不要去人为的去破坏它。 对对，就是牙膏也是，就是不主张就是长期的用某一种牙膏。或者尤其是对对对，尤其是那些药物牙膏，我们不主张长期用某一种，你可以交叉着用啊，这样可以。 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其实刚才季老师也说到了，在早晚刷牙是我们在保护牙齿、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当中最最基本的环节。那在这个基本环节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一个是刷牙的这个牙刷工具啊，你得选对了；另外就是刷牙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刷牙的每一个面、每一个细节，你是不是刷到位了？但做好了基础工作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提高班拔高一下，就是谈到说日常的口腔保健除了刷牙，为了让我们的口腔健康还能做些什么。 那就是啊，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拼命的在提倡的，就是要用牙线。 牙线， 对，要用牙线。 好多人不习惯。 对对对，然后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老人哈，可能愿意用牙签啊什么的这些，但是事实上从清洁效率上来讲，还是觉得尤其是口腔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普通的大众啊这种人群的话，我们更希望大家呢就是学会用牙线，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鳞面，就是每一个牙和牙之间的这个交叉，就是贴着的这个面儿，这个是很难通过去刷牙，简单的刷牙能够清洁得到。 因为我们通常都不认为它是一个面儿，因为就是觉得是一个缝儿嘛。 对，但是那个缝儿实际上是两个牙齿的那个临接面，那个位置是最容易存积东西的，然后最容易发生疾病。我们说牙周炎的那个易感的那个位置，那它就是在两个牙齿之间这个位置。包括像龋齿也是，我们叫临面龋，就专业术语叫临面龋，实际上就是两个牙齿接缝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的清洁，实际上你单纯的依靠用这个刷牙的这种方法的话，可能能达到50%吧。那剩下的那部分，实际上是应该用牙线来帮助的。那现在我们也知道，的的确确用牙线有好多人他觉得用起来比较困难，但在市场上有很多产品，比如说像牙线棒或者叫牙线签儿，它就像崩出来一段那个像弓子一样的那种哈，那种 就是 它等于有一个把手，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牙齿之间， 像一把特小的小刀子那个造型一样。 对对对对对，前面有一个，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棒，然后前面它可以给你崩出一段牙线来，然后你有这种辅助的话，一般的来说都还好。就是尤其是初学的人，我们建议可以用这种牙线棒或者叫牙线签儿也可以。 但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他牙间隙已经变大了，得了牙周炎了，那个牙缝已经变得比较大了，我们也可以用牙间隙刷。牙间隙刷它就像刷试管的那种刷子 啊， 很长，就是它有一个金属的丝，然后外面有一种一层一层的刷毛这种的啊，这种间隙刷它会比牙签的这个清洁效率要高，而且呢会对牙这个软组织的这个损伤会小，然后它可以穿到这个牙间隙里面去，一个一个这样去做。但是那个是对针对已经有牙缝的病人，就是牙龈已经萎缩了，牙间隙已经变大的病人。那普通大众呢，我们还是更是希望大家能够用牙线，能够慢慢学习，对对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很难，我很多病人都说，哎呀不会使，然后我说你去练，我说我自己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照着镜子，然后呢一点一点去做，然后找不着那个牙缝是吧，然后慢慢的熟练了以后，基本上五六分钟嘛，可以把全口可以做一遍， 就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 那说了这个用牙线，那到底什么时候用？是每次吃完东西都要用吗？ 不需要，那个一般情况下就建议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可以刷完牙以后用它用一次， 刷完牙再用一次，加强清洁。 对对对，就把牙间隙那个地方清洁干净。 那要是常用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就是一天用多次的话， 但不主张每那个一天用的次数过多，因为你要是用的过多的话，可能会让那个有些比较脆弱的牙龈呢，它会萎缩，或或多或少吧，会带来一点点问题，但是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一天用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我们是跟随咱们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季锦季老师呢，一起说了说在日常我们的口腔保健工作当中，对于牙齿关照哈，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其实说的都非常的通俗易懂，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在碰到的事情啊。一开始我还跟季老师在探讨说，现在去看病的是孩子多还是成人多？季老师说还是成人多哈， 还是成人多。 所以到了成年以后，发现牙齿有问题了才去看，其实都有点晚了。 对， 我们在全国爱牙日要到来之际呢，还是不断的要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个牙齿健康呢，也是我们追求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不老话说吗？这牙好胃口才好，吃嘛嘛香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哈要关注好我们的牙齿健康，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更应该从娃娃抓起。那今天非常高兴和季锦老师一起聊了聊相关话题，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健康是你，健康是你，健康是你。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潮汹涌荡过阑珊，没有想过回头。